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不看一眼，不看你的美，不看一眼爱上你，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开始清晨爽利，有刚刚呢首歌，刘文正的《忘了我是谁》。5:12啊，早晨啊，早晨啊，今日咧就系2021年1月26日星期二，农历系庚子鼠年12月14日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系东北季候风咧，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清凉，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今日会吹和缓、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呢日间是温暖，星期五、星期六朝早呢就会是相当清凉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啊！呢两日嘅个天气嘅感觉咧，都系比较暖啊，所以咧都好多人啊着短袖衫啊，日间嘅时候。I'm not the only one. 嚟听嘅系 Janazian 嘅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晨曦时分啦。朝头早呢个时候，你望落去仲系漆黑一片，不过咧应该感觉呢个朝日开始啦。其实咧都会系一啲心理准备而去睇嗰样嘢吓。当你系明白清楚时间，哦，都接近天光，你就会向一个天光方向去谂。如果你冇呢一个嘅准备嘅时候，亦都真系唔知时间啦。咁你望落去真系啊，系、哦。夜晚我也可以是睡得安宁啦，咁样夜阑人静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咧，我哋会系当你有咗准备嘅时候咧，会系有一个嘅即系主观个谂法咧，觉得啊夜晚啊一定系漆黑嘅，朝头早就一定系啊即系见到阳光嘅就系日头咁样去定。但系当你如果去到即系以往去旅行嘅时候咧，你去一啲即系欧洲嘅地方啦，日短又夜长，哇！当你可能四点钟到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晒太阳收啦，系夜晚啦。咁你咪觉得夜晚好长咯。咁而你又觉得啊，即系好似冇乜时间去玩嘅，去旅游嘅时候，梗系尽量利用日间嘅时间咧，就周围 shopping， 去到太阳收嘅时候，起码都七点钟到咁上下时间，你都有多几个钟头去玩。咁呢个你就认定咗啦，啊，即系喺欧洲嘅时间咁早漆黑嘅时候就黄昏，其实嗰时咧都系晏昼。我哋住惯咗喺香港嘅时候咧，就系啲习惯咗喺日头嘅时间咧都比较长啲，同埋太阳都猛烈啊。当你好热天嘅时候啊。咁啊，而家咧就嚟呢个春天啦，因为咧就嚟新年啦，就是、春节嘅开始啦。现时嘅时间咧5:18啊。乡间的小路， 在乡间的小路上，乌龟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河发出头在肩上，牧童的 齐豫乡间的小路，朝早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去行山啊、晨运咁样，有啲可以一路行住柏油路，但系有啲真系上山咧，或者亦都系有啲嘅草地嗰啲嘅地方，都感觉好乡间、好原始、好大自然嘅感觉。嗰种心情咧，有时就系被环境去影响噶。系啦，而家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啦，即系我哋系准备迎接新一天嘅开始嘅呢日，喺26号星期二。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我哋会有五点半嘅新闻，每半小时一次嘅新闻。咁而家如果你去晨运嘅时候，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已经到达咗目的地，之后咧可以坐低同啲晨运客倾下偈，听下收音机系咪啊？都可以想象嘅，晨运嘅时候行完之后咧，感觉好舒服，做咗一段时间嘅运动咁样吓。然之后坐低同啲神问客无所不谈，一日嘅开始已经好充实。张伟文梧桐树下， 黄叶翩翩舞，会向哪里飞去？满眼寂寞意，由冷风吹。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山坡的桐树。渐渐枯去，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从前树叶尽乱梦，春风起景吹。我再到小山坡，细雨冷风扑面。梧桐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满眼寂寞意，由冷风吹。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山坡的桐树渐渐枯去。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从前树叶尽乱落，春风起景吹。我再到小山坡。细雨冷风扑面，梧桐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到处飘水，我记起当初人常在热恋里，过去已经不再返，永远永远永不再聚。梧桐树叶尽落下，秋风起景吹，纵有更多追忆，哪里再找故梦？梧桐树下绿意的，吹到风里。过去已经不再返，永远永远永不再聚。梧桐树叶尽落下，秋风起景吹。纵有更多追忆，哪里再找故梦？梧桐树下绿意的，吹到风里。 大家熟悉的张伟文，我们叫他做靓声王，其实有一把很靓的声，上天都赐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种擅长，大家就是利用这种擅长，就是各自去齐心努力成大事，所以才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有不同的东西充实，令我们生活愉快的。刚才是梧桐树下， 你是云，总是亮。 优雅。 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 忘不了初恋情人。 你我这份东西，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起真，直到海枯石烂，忘不了初恋情人。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新增22,1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592名患者死亡，两项数字都较前一日低。卫生大臣夏国贤话：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令到呢一场抗疫战变得更加难。政府在解除封锁措施方面，需要更加小心。目前难以定出放宽封锁的时间表，政府会监察数据和根据事实作出决定。有报道指，英国政府将会在今日宣布要求底部的旅客强制在酒店隔离检疫十日，而法国单日再多4,240人确诊，较上星期一的数字多超过500宗，入住深切治疗部的人数上升至到超过3,000人。有医疗官员早前说，全国有可能需要进入第三次封锁，以遏止病毒传播。欧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持续紧张，欧盟卫生专员批评英国药厂阿斯利康从欧盟获得资金去增加产量，但是就未能够履行与欧盟达成的供货协议。欧盟将会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公民和他们的权利。欧盟药品管理局星期五审议是否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的疫苗。欧盟早前承诺购买3亿剂阿斯利康疫苗，但是药厂上星期以生产线问题为由，通知欧盟要减少首季供应量。澳洲和大国亦都接获阿斯利康通知，要将疫苗供应减少。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早前宣布，由于比利时厂房改装，需要暂时减少向欧盟和加拿大交付疫苗。意大利其后威胁向辉瑞采取法律行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同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电话。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喺临出门口之前咧，都要做好好多准备嘅。咁啊，有啲咧就要预备定好多嘢咧，晨早做晒先至咧就出门口。有啲咧就中意隔晚做定晒，隔晚做定咧，通常咧你会执定啲嘢，第日咧就要出门口要带嘅嘢啦。咁如果你都系要执拾好家居，都可能系自己一个人嘅咧，又有啲干净嘅，即系中意啲嘢整整齐齐咧，可能朝头早咧你所做过嘅嘢咧。搞掂晒啊！例如可能整个早餐之后，你洗晒啲嘢咧，之后咧执好晒啦，先出门口。所有嘢咧搞得妥妥当当，都系冇嘢漏嘅时候咧，你出门口嘅时候就真系安心出行啦。早晨啊，欢迎你收听呢一个清晨爽利节目。我哋有几个台一齐联播嘅，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四个台联播嘅。今日系1月26号，农历系12月14日，星期二清晨5:38。早晨。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言，离离合合爱各统厌，只想爱得自然。 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同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奉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拖欠，怨怨恨恨我已觉徒了，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不必知道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嘅话，准许我多爱一次。 这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 蒋志光、魏以山的《相逢何必曾相识》啊，系1990年，系啦，90年嘅时候嘅作品。首歌咧就系蒋志光写曲写词啊，都嘅带面，即系带呢个正面嘅个睇法。有啲时候人生嘅相识，我唔使之前识过啦，或一种缘分，顺其自然你识咗嘅时候咧，可以发展都系人生有呢啲嘅朋友，唔需要一个刻意嘅做法，识咗咁又几好啊！嗬，可以继续去做，所以相逢啊，何必曾相识？但系再多年前咧，喺8年前，1982年啊，即系我讲喺90年嘅推前嘅8年咧，有另一只歌咧，系同呢个歌嘅歌名差不多，不过少咗两只字，意思都可以有唔同。当你一段情即系咁上下嘅时候啦，可能你都有啲期盼嘅时候，但系中途原来系大家唔可以继续行落去嘅时候咧，你就梗系会伤心啊，好无奈啊。最好有啲时候咧，晦气嘅说话，宁愿冇识过你啊，冇识过嘅时候就唔会有过往嘅一段同你一齐嘅画面，从此咧就要消失啦。每去到一啲嘅地方或者一啲日子咧，你梗系会心硬硬吓。蔡枫华何必曾相识？ 分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乍相逢，彼此爱慕，内心清楚，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悔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悔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 这个听去耳熟能详，都有翻咁上下嘅年份，好似啲酒咁一路浸住咧，就好纯咁啊！1982年嘅作品。 品周启生写曲，郑国江写嘅词，蔡枫话何必曾相识。早晨啊，喺呢度咧，大家都唔需要有呢个认识嘅过程，不过就大家集中于喺呢度咧，就系、是、支持收听清晨所理嘅节目，多谢你哋每朝早嘅捧场啊！现时时间咧5:47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是、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清凉，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下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星期四日间是温暖，星期五六朝早就相当清凉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就是属于高的。星期二的温度的个差别呢，即是今日是17至23度。听日都是咁上下 ,17 至21。礼拜四呢就16至23。这是一两度之差啫。而家呢仍然都是18度，湿度89%。哇，这首歌的历史呢好久以前啊。1957年原唱是崔萍，现在这首是台湾歌手紫薇的版本。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依心月迷蒙，我们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们情为轻轻，句句话都有衷。 今宵多珍重，紫薇的版本，原唱就是崔萍，作曲的呢都是乐坛的前辈的猛人，他的歌曲呢当时都是很多是耳熟能详，其中一首佳作就是《不了情》。王夫玲的作品《今宵多珍重》在57年的时候就是面世，通常若干年后很多歌手都会将他揀一些歌去翻唱，电视剧或者电影都是那么上下又会重拍。翻唱呢，我觉得 Danny 仔的这首当年的翻唱都是成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一，会跟原曲会听到有各有不同的好听的那个感觉啊。写词的是郑国江，

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烟土，人如熟了烟土。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 强作曲，郑国光词，林珊珊《恋爱预告》。 盛会导致社会动荡。普京又话，纳瓦伊尼团队喺影片入面描述嘅嗰一座豪华寓所唔属于佢，认为反对派企图对民众洗脑。欧盟外长举行会议，谴责俄罗斯拘捕纳瓦伊尼同数以千计示威者，但系对系咪实施新制裁未有定案。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会考虑以所有方法回应纳瓦尔尼被捕。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六的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东北

朝头早时间6:11接近。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啦，早上清凉，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温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啊，星期五六咧早上都相当清凉噶。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月26日星期二的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恒。早晨，崔博士。 阿展早晨，大家早晨。 咁咧又继续我哋呢个养生篇。咁由上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就转咗一个话题，而呢个话题咧，其实崔博士都系一个尝试当中吓。 对啦， 系啦。咁你过往嗰啲日子咧，10多年咧做呢个节目咧，真系讲晒真系中西医学嗰啲嘅角度嗰啲嘅养生啦。咁由上个星期开始咧，转移呢个话题，我觉得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而家近年啲人生活得都系几有压迫感啊，好辛苦，有气冇定唞嘅就 系 咁样咧。我点样可以放松自己咧？吓，除咗话啊，假日咧我去行下山，啊去下郊野，可以就呼吸下大自然空气。嗱，呢啲咪都系养生篇咯。咁喺你画画当中咧，就系、是、有一种咁样嘅意境啊。所以你攞呢个题目嚟同大家绘画而情论养生系啱嘅吓。 尤其是經歷過1年多呢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啊，大家咧生活嘅常態都受到影響同埋改變，咁更加咧需要咧有一啲正能量嘅，能夠釋放我哋心中鬱悶嘅一啲方法啦。 嗯，冇錯啦。 所以咧，繪畫係我自己享受到嘅， 係 攞嚟同大家分享嘅啫。 咁啊，重複一次我哋嘅養生篇啦，就係中醫養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好啦，咁个金句咧就系、是、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嗯，嗱，你就喺2016年4年前开始去学绘画噶，咁一路有啲咩嘅过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吓。 一学咗画啦，咁梗系慢慢了解到一啲国画嘅发展过程啦，佢哋嘅概念啊、技法啊，同埋欣赏角度等等。更加享受到在繪畫過程中那種全情投入和怡情養性的樂趣。更加有人這樣說，他認為國畫就是養生的良方，延年益壽。那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們往後都去探討的。不過我看過一篇文章，網上的文章來的，叫做《畫國畫是養生良方嗎？用數據告訴你答案》。 哦，這個世界是信數據的嘛。 是啊。咁呢篇文章咧就做咗一啲功夫，就將兩樣嘢咧就列表咧嚟做比較。 係 邊兩樣咧？ 嗯， 第一個就係將明朝到清朝有確切年齡記載嘅25位皇帝，將佢哋嘅名字同埋佢哋歲數咧列咗出嚟。 咁第二樣咧？ 第二樣咧就將宋朝到民國有確切年齡記載嘅25位畫家。 哦， 又係一樣咧。个名同埋佢哋嘅确实岁数咧，就列晒出嚟。 咁即系话啦，我哋而家即系简单咁睇，就系有25个皇帝，另外有25个画家，佢哋个年龄，佢哋可以到底长寿到几多岁咧？咁有一个表，系一个比较咁样。 对啦， 好啦，我哋先睇嗰个25个皇帝先啦。咁佢哋平均嘅岁数系几多？ 47岁。 哦，即系中间到嘅啫。 系啦。 啊！但係當中咧有啲真係長壽嘅，或者我哋可以舉俾大家聽聽啊！嗬， 最長壽嘅就係乾隆皇帝啦，去到89歲， 十全老人啊嘛， 呢個犀利嘅。咁另外咧就係明朝嘅洪武皇帝都有71歲啦，咁都算係比較長壽嘅啦。 我哋或者揾一啲係65歲以上嘅可以。 啊，仲有咧，道光皇帝都69歲。明朝的永乐皇帝65岁， 还有大家都熟的康熙，康熙都68岁、 啊、这个都68岁，都长寿的了，算 是。 好了，看短寿那些是哪个呢？这25个皇帝里面、啊、 我们举两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只有24岁，另一个同治皇帝 更加短命，得19岁。 哦，好啦，嗱，咁皇帝又见到呢个表啦，个岁数，画家啦，嗰25位画家佢平均嘅寿命系几多岁咧？ 76岁啊！ 哇，咁好啦，睇翻下先，成个表望见好多都好高寿噶。咁咧，嗱，我哋可以举一下咧，最高嗰个系 齐白石啊。 93岁，嗱佢对落都仲有一个九啊岁， 黄宾虹啊，90岁啊，仲有啦，文征明啦，即系唐伯虎嗰个时代嘅，就89岁，清朝有一个王时敏88岁，呢啲咧都算高寿，但系其他咧唔少都系70几、80几噶啦， 系好啦，咁短命啦， 都有3-2个短命嘅，其中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唐伯虎啦， 几多岁啊？ 啊，得53岁。 喂，但其实53岁都唔算短命，喺以前嗰啲年代50几都系叫做好好噶啦， 但系佢作得画家咧，咁你画家长命噶嘛？佢就唔够长命啦。 点解咧？嗱，佢系琴棋书画都得嘅一个才子嚟噶嘛，吓、啊。 有原因嘅。嗱、我哋日后咧将长命嗰个乾隆皇帝，佢虽然唔系出名画家，点解咁长命咧？ 系。 同埋咧，一个唐伯虎。他又是畫家來的、但是為什麼這麼短命呢，我們都會看看他們的生平日志、故事來分析一下 的、崔博士，你拿這兩個表給我們一聽，真的感覺到是、原來怡情養性畫畫那些真的長壽很多、更加可以促使大家去想這個方向了，是 你覺得對了、其實呢，我哋睇下皇帝佢哋嘅生活条件啊、享受啊、医疗照顾等等，一定比呢啲画家咧好得多啦。 系 啊，但系佢哋嘅平均寿命就比画家短咗成30岁咁滞，减咗系29岁啦。吓、其实一方面皇帝咧虽然有权势啊，但系要日理万机。 系 佢嘅生活压力啦，同埋嘅规范啦，相对好大，咁自然咧较容易衰老啦。仲有另一方面，佢哋過度嘅享受同埋縱慾咧，可能加速佢哋短命嘅。 嗱，呢個我哋睇翻喺現代啦，現代我哋城市人其實係差唔多嘅，我哋嘅工作又密密麻麻嚇，即係冇收工時間啦，生活嘅壓力又好大啦嚇，咁所以有啲人咧都會係唔係活得好長㗎？ 又或者唔識檢點啊，生活冇檢點啊，都會咧係一個原因嚟嘅。 好啦，咁另外睇翻畫家嗰度啦嚇。 嗱，啲畫家咧，佢哋一方面寄情山水啊，或者花鸟虫鱼，咁咧就可以将生活嘅烦恼咧就抛诸脑后啦。哇，揸住支画笔啊，对住张画纸，就将自己咧融入咗咧一个忘我嘅境界，个人咧好似行入咗幅画入边，而画入边嘅景物咧就进入咗嗰个画家嘅心灵入边，好似。一劑心靈雞湯咁鋸嘅， 即係阿崔博士，你應該有感受，你係咪都入咗個意境啦 嚇？係啊，我時時都話俾人聽，原來真係畫畫咧係可以怡情養性嘅。 係 咁咧，講翻中醫啦。中醫認為咧，情志過極，即係過度嘅情緒刺激啊，情緒變化咧，無論你開心好或者咧係憂愁好咧，過度都係唔好嘅。 係 咁可以咧治病啊，即係令你生病嘅。而畫畫咧，我哋認為咧可以係一幅疏肝解鬱。舒畅情志嘅灵丹妙药啦， 系咁所以好啊，呢、这个唔系真系药嚟噶嘛，又可以医到我哋健康上嗰种精神嘅满足啊，嗰种即系舒怀啊吓。 冇错，其实唔单止画画嘅，只不过我识地画画嘅啫。你写书法啦，你雕刻啊，你做陶艺啊等等，一样咧有呢个功效嘅。 咁啊睇翻下咧，其实有好多啲艺人啦，喺佢哋晚期嘅时候咧，都系搵呢啲学下，好似阿姐汪明。佢都系喺度学紧书法，都写得唔错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琴姐咧，啲人都有报道翻出嚟咧，又影咗佢啲作品出嚟。佢都有学咗几个月嘅书法啫，但系都写得好靓啊！ 啊，呢啲咧咪就系揾到一啲发放正能量嘅一啲方法咯。 好啦，每一次咧都有古仔讲噶，画画嘅古仔嗱，上次你讲咗你一个自己嘅一个嘅经历啊，就 是、 讲到你爸爸其实咧都系画画好叻嘅咁样吓。咁今次有冇啲咩古仔咧？又 嗱，都系一个现身说法嘅故事嚟嘅。 都系你自己吓。 讲翻我自己， 系 谂起咧，我上国画班第一堂嘅时候啦， 系 咁我位老师就 系 李振华老师啦，佢就问我：喂，你中意画乜？ 吓， 我就。好快咁话俾佢听画竹 吓，点解会咁快谂起就系即系中意系画竹咧？ 系啦，啊有个故事 吓， 就系、是、一段陈年往事啦。 系点咧？ 嗱，我记得咧，我小学5年级嘅时候咧，就喺佐敦谷徙置区嚟嘅一间天台小学嗰度读书。 嗰阵时好兴噶嘛 吓，好兴啊！嗰啲都系啲穷苦学生咧喺嗰啲地方先至可以受到教育。嗱，有一次上劳作堂嘅时候啦， 啊，老師突然間咧派咗一啲好特別嘅畫紙，好靚嘅畫筆同埋一啲顏料俾每一個同學，就要求大家喺一堂之內自由發揮畫一幅畫。 嗯， 嗱、啊，咁我細個就好中意竹嘅形態同埋顏色，所以就諗住好畫竹，嚇、啊、真係不學無術啊！啊，結果畫竹畫唔成，就畫到好似咧筷子，又好似牙籤。总之就唔靓， 嗯，咁啊，好似求其交差了事咁。 佢谂住够钟咪交咗算数啦。 吓， 哎呀，原来当日嗰啲画作，学校咧就连同咧每个同学嘅成绩啦，我成绩好噶嘛， 吓， 同埋家庭背景又够穷噶嘛， 嗯， 啊，学校咧就将呢啲资料咧寄去北欧有啲富裕国家，好似挪威啊、瑞典嗰啲地方，就系俾一啲所谓认养人啊， 哦， 即系嗰啲好心嘅认养人。咁嗰啲認養人咧就會挑選認養貧窮地區嗰啲孩子、 嗯、 啊，我嚟作為咧一個根據嘅。 哦，即係好似人哋而家我哋今日咧話啊，你中意助養啊，每一個月俾幾多錢助養？ 係咁意思啦，係咁意思啦、 啊啊。 過咗幾個月，學校宣布啦，班入邊有幾位同學咧就俾啲認養人揀中喎。 係 啊，每人定期咧有幾十蚊美金嘅助養金啊。 哇，幾好嘅喎、啊 啊、隔幾耐或者有實際數目唔記得清楚，嗯嗯、但係咧嗰幾十蚊美金啊。已經可能是我老豆一兩個月的人工嚟噶啦。 係嗰陣時係啊，是你童年時啊嘛，係咪？ 一想到咁就心痛啦。我話大仔竟然咧唔可以把握一個可以幫補家計同埋減輕我老豆壓力嘅大好機會，咁、嗯、所以咧又慚愧啦，又後悔啦，點解唔畫好啲咧？咁 又自責啦，崔博士啊。 係啊，咁呢件事咧埋喺心入邊咧幾十年啦。知道我学画的时候咧，老师因应我的回答，咁、 嗯、 就好用心教我画竹，咁我努力咗几个月咧，终于咧画到一啲似样嘅竹。 系啊，我见过啊，你有俾我睇过，哇！我就觉得唔似学咁短时间会有咁样嘅画工喎、 啊。而且咧，我画嘅竹咧，其中有一幅咧就俾老师拣咗，系唯一啊喺佢几十个学生入边，唯一一个可以喺一次喺香港文化中心举办嘅师生画展入边展出嘅画竹作品。 嗰、嗯、时我都有去捧你场啊！ 唔系你帮我哋做司仪添，好多谢你钱。 系咁又就系又更加即系好清楚咁睇你嘅作品，仲见到有人买咗你嘅作品添。 对啦，咁、 啊、 咧出价嗰个人咧就送翻幅画俾我。 系 咁、那个条件就系要将嗰幅画咧挂喺我自己嘅寝室。影翻张相俾佢睇到，咁啊作为鼓励，咁嗱，我头先讲嗰个陈年往事， 嗯、 经过几十年咧，嗰、那个心结终于就咁解开咗。 系啦，哇，真系，咁而家个人系真系舒怀好多啦，系咪啊？ 所以更加努力画画，一画亲咧就谂住咧，等老豆在天之灵咧、嗯、会开心啲。 啊，心有千千结咧，就系咁多年嚟已经解晒啦吓。我哋一阵间听翻心有千千结嘅歌。 多谢你 嘅 钱。 好。上次你都是介紹過一些嘅湯水咧，就可以補我哋明目啊！因為畫畫或者其他嘅藝術都好啦，嗰、那個眼神嘅專注都好緊要。如果長時間係咁嘅時候咧，其實眼都會攰嘅。有啲咩嘢嘅湯水可以幫補啦？ 好簡單嘅湯水，介紹一條決明豬肝湯，係兩人量嘅。 係 個材料咧就係決明子50克，同埋咧豬肝200克。再講一次，決明子50克，豬肝200克， 咁簡單 嘅 咋？ 係啦，嗱，決明子一粒粒啊，好似芝麻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包住嚟煲嘅。 嗯， 個煲法就係洗淨材料啦，豬肝切開一塊塊啦，清水6-7碗，煲大約一個鐘頭就得啦。 係啊，因為啲豬潤咧一定要熟啊嚇，不過煲到成個鐘頭咧，嗰啲潤咧都食唔到噶啦，就要佢入曬味咁樣 咯。冇錯，係啊，個功效咧，決明子就清熱明目、潤腸通便，豬肝補肝、養血明目。夹埋咧就系可以补肝明目呢种功效啦。 嗯，除咗咧介绍一个可以明目嘅汤水之外咧，咁啊崔博士都系同我哋讲翻，好耐都冇介绍啊。上次系第一次介绍翻啲穴位吓，呢、這个穴位咧都系帮助个眼嘅视力吓。 系啦，上次介绍咗个攒竹穴，今次介绍一个丝竹空穴。 丝竹空穴，咦都有个竹字喎、 啊，有个竹 字你画竹嗰啲竹。 系啦， 系咁 丝咧就系丝绸嘅丝啦， 系 空手道嘅空咧。 吓、啊，佢个位喺边度咧？ 系手厥阴三焦经个位咧。上次攒竹穴就喺眼眉头啦， 系 啊呢个咧就系眼眉尾啦。 嗯， 我哋话喺眉梢凹陷处，眼眉尾嗰度咧凹凹地嘅地方。 咁我又系咁按落去咯，系嘛？ 咁嗱。我哋用个大拇指又得，用食指或者中指嗰个指腹啦、 嗯， 就揿呢个穴位。你可以就咁原地按下佢又得，但系有个方法又可以咁嘅。你按压嘅时候咧，一路揿住佢，一路呼气、 嗯， 啊，6秒钟，咁然之后重复6次，早晚各1次。 哦， 啊，呢啲系舒胶噶噃， 咁啊，指壓嘅時候咧，當然用適當嘅力度啦， 嗯， 按到佢有酸脹感就好啦。 係 嗱，個功效咧就是疏風清熱同埋明目安神啊。 係嗱，咁啊，適穴位其實真係好嘅。你有時坐喺度得閒，唔使掛住打機啦、玩手機啦，你就用隻手嚟按下呢啲穴位。 呢個好第二啊，姐。 係啦， 你坐地鐵啦等等都一樣做到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先嚇。各位朋友咧，可以隨時上香港電台網頁www.rthk.hk 香港電台一五台，或啱啱就係喺上個禮拜同今日咧，都係講繪畫怡情論養生嘅嚇。 冇錯啦。 嗯，咁啊，亦都再提一提個金句，等大家又記下呢十四個字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好多谢崔博士介绍，下个星期二再见啦吓，拜拜。 好，拜拜。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更求，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世间爱意难求， 爱几深，恩意几厚，要自己感受。 望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更求。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愁。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有情意。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 好啦，咁啊，听日星期三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啊，继续数榜啊，美国运动医学学会2021年度嘅十大受欢迎嘅运动排行榜，听日继续同大家数同埋分析嘅。现时气温18度，湿度88%。听日星期三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9宗系本地感染，超过一半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60多宗，14宗新增本地确诊个案嚟自油尖旺区。当中12宗来自佐敦早前的受限区域，一宗患者是受限区域个案的家人。 诊所位于筲箕湾的中医钟金泉确诊，他的家人早前确诊。曾经向钟金泉求诊的一名卫生署医生亦都初步确诊。新增确诊的亦都包括佐敦渡船街建宁安路院院友，同院的二十几名院友和员工要检疫。再多三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包括北角的东发大厦 C 座、宇宙街280-286A 和宇宙街173号。国际消息，欧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持续紧张。欧盟卫生专员批评英国药厂阿斯利康从欧盟获得资金去增加产量，但是就未能够履行与欧盟达成的供货协议。欧盟将会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公民和他们的权利。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五审议是否批准使用阿斯利康的疫苗。欧盟早前承诺购买3亿剂阿斯利康疫苗，但是药厂上星期以生产线问题为由，通知欧盟要减少首季供应量。澳洲和泰国亦都接获阿斯利康的通知，要将疫苗供应减少。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早前宣布，由于比利时厂房改装，需要暂时减少向欧盟和加拿大交付疫苗。意大利其后威胁向辉瑞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之后，获拜登委任为气候事务特使的前国务卿克里以视像方式参与气候适应峰会。克里表示对美国重返全球气候问题讨论感到自豪，华府短期内会公布减排新目标，又说美国会兑现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问题的财政承诺。中国副总理韩正发言的时候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统筹兼顾减缓和适应。中国正是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一步强化国内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全面提高气候风险的抵御能力。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电话，讨论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外交部早前证实，俄美已经就条约延期问题启动专家级务实工作。俄美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会在下个月5号到期。这一条目前两国之间仅存的军控条约，限制双方各自部署不多于1550枚战略核弹头。白宫上星期表示，新上任的美国拜登政府将会寻求延长条约5年。克里姆林宫亦都曾经表示，俄方将会致力延长条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和六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啦，欢迎收听1月26日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各位早晨，汪明熙早晨。新型肺炎疫情踏入第四波，站在最前线。